Thank you. 罗斯托波维奇在60年代，他来到柏林，和伟大的指挥家卡拉扬共同演出了耳边听到的多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有人说这是划时代的，在当时让所有爱乐者都是翘首以待的演奏。多夏克他的协奏曲，这种诠释的里程碑也在此立下。我们今天所来聆听的就是他们的合作的这张唱片，上个世纪60年代。 Thank you. 其实我摁开话筒很久了，就是因为我不知道在哪一个片段当中我加入的话合适，我就一直在等待，免到一直到这个乐章结束。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是由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卡拉扬还有柏林爱乐共同来合作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那说到罗斯特罗波维奇，这位在大提琴的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那同时呢，他在其他的音乐领域也多有建树。比如我们就曾经和你一起来分享过他来指挥柏林爱乐那样的一场音乐会，所以呢，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家，还有他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你可能都无法想象吧。在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布里顿，还有像伯恩斯坦，包括昨天我们介绍过的伯恩斯坦，他们都曾经为这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特别创作了一些作品，那可见他的著名。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他的演奏。

托维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一直以来呢都是被认为最重要的、最伟大的，而且是大提琴协奏曲之王。曾经有不同的作曲家为大提琴和管弦乐队写了很多作品，但也有例外，比如像巴赫、像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布拉姆斯。在很多的大提琴演奏家在他们的录音当中呢，也是这部作品是他们几乎是都被选中的作品，比如像卡萨尔斯、像福尼埃、像杜普雷像很多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像麦斯基啊，很多很多，包括马友友，他曾经两次灌录过这部作品。那我们现在所来聆听的特别为你挑选的，就是罗斯特波维奇和卡莱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来共同演奏的。那今天一起来聆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也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录音，是被很多人誉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唱片之一。 德斯特罗波维奇，有人说他对于这首作品的喜爱，那可以通过他所录制的次数可以看出。是的，德斯特罗波维奇他曾经三次为西方国家的很多的这种品牌制作商业化的唱片，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还有呢就是朱里尼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小泽征尔指挥的波士顿交响乐团，都曾经和德斯特罗波维奇录制过这首作品。著名的斯塔科他也曾经为不同的唱片的品牌制作过三张唱片，都是这首作品，足见这真的是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也是我认为非常值得聆听的这个版本，就是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卡拉扬还有柏林爱乐乐团来合作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吧。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